碎成胶薄。心头的部落一片片凋落，看着繁星的西落，烟头才灭了欲火，烟雾勾出你的轮廓，看着那大雨滂沱，冲刷着眼里的黑色，习惯了也不愿做你的过客，泪水还在流着，流进我的伤口，固执还不息不休。当心脏被掏空，脑海的你却又触摸，过去那些时候能让你记起的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以上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大家有没有听到自己非常喜欢的那首歌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其他人。下面进入到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那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非常优秀的作品呢？马上为大家来揭晓答案。 最新鲜的创作，最新鲜的声音，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新歌是江中正的《一根烟换来的歌》。江中正是来自于新疆的小伙子，在成都学水利工程的他有一把细腻的好嗓子，在之前的歌唱比赛当中夺得了成都赛区的冠军，可见实力不容小觑。在2017年中国大学生音乐节，江中正也是名列全国十强，创作的《一元人》获得蒲公英音乐优秀音乐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新歌《一根烟换来的歌》，是江中正全新创作的作品，我们一起来听。 那天的夕阳像往常一样，你又告别选择孤独消亡，寂寞的灵魂终于去了天，最向往的地方，强挤出眼泪，想要证明我多爱。 一句爱我有多难，是否你感动这么个男人，我太不是白昨晚最后一丝挽留输给不善人的，说一句爱我有多难，是否该让自己看平淡，路还不是白昨晚别再自私给我 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是赵雨辰带来的《十八岁》。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大家各自疯狂晒开了自己十八岁的照片，俨然已经被霸屏了。回想起十八岁那年，有人在上学，有人已经出来工作，生活过得有好有坏。现如今却已经回不去了。那一年我们都半熟，那一年不知道生活为何。这些年，有人面容如昨，有人换了容颜。只有那张照片，还记得那年你我都曾经十八岁。十八岁的美好时光，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就让我们在这一首赵雨辰的《十八岁》的歌声当中，一起来追忆属于我们自己的十八岁。我们来听歌，赵雨辰《十八岁》。 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 再见我的眼泪跌倒和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不要追求梦想，就轻易选择放弃。我的内心告诉我，不要打出去。以及周围的朋友都不知道我玩的什么东西，那我如何开心就好，没想到过自己。你们关心的都是落后的东西，但你们眼里我做的全部都是垃圾。当你们还在为生活东奔西走，我早已享受生活退居幕后，功成名就。每个周末找寻灵感，但我会在哪个夜店白天练着 freestyle。就在我的房间体制下的你们无法突破平静，浪费时间。我早已无视规则，收获我需要的一切。完成目的靠的是努力的自己，而不是作为呼来或者超来下载的 beat。 我坐拥现在的实力，不是盼望创造奇迹，只需要厚积薄发，力与练，然后无敌。而不是开着摩的把你一脚踢下地。我曾经盼望着做一个老的司机，张开嘴巴好像就能从德语喷出飞机。城市课的同桌上课玩着超级玛丽，载体是手机下载了 RC 模拟器。我的嘴是交通工具，你是武器，横眉冷对千夫指，就好像我是鲁迅。为了名声，为了利益，或是为了那个 cage， 那个如同行尸走肉般游荡的机器，整天忙碌碌碌无为，还在路上的你，在乌托邦桃花源的我纸醉金迷。一直都很累，借酒消愁，重复着观点，对于我来说一直很对。在街上碰见 Hello Girl， 我会说哎呦，但是被他男主人断的回酒，因为情报不是特别的有劲，我的唱的耳朵会变成累的，加速误会更累，因为他们跟不上我说的，现在说的口渴。

生命与个性，汇聚情感创作背后的累积。摇滚顶峰点，寻找最直击内心的呐喊。 感谢第28届台湾金曲奖给了 Miss and Miss 漂亮又精确的颁奖词。 Miss and Miss 成军八年，可谓是厚积薄发，首张专辑《新生小姐》一经发布，就在华语音乐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2017年5月呢，当 GMA 公布第28届金曲奖入围名单的时候呢， Miss and Miss 便以黑马的姿态闯进了最佳新人、最佳演唱组合和最佳专辑制作人三项大奖， 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惊喜。那 Mr. Miss 的师兄呢，也是好朋友的 Alip 说呢，在我看来，爵士音乐像民族音乐一样都是高级的音乐，在接触音乐的前十年都没有发现，刚好现在有意识的开始接触这些高级的音乐。在某一次喝醉前，一位大哥说，能够一点一点一年一个台阶的进步，已经是那么大的幸福了。 没错，那看来高兴之余呢，这是刚好又 喝醉了 刚好。好了，那看一下这里有一首来自 Miss and Miss 的《刚好》带给大家，还等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忘记走了多少年的运气，等来人少该遇的奇迹，让我遇见了你，刚好。我住的地方不大不小，容下你一个不多不少，我们这样 的朋友都知道，刘恋和杜凯这两位主唱呢，都是妥妥的高材生，学霸。那杜凯主要是负责吉他，也是音乐制作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艺术学院硕士，从高中就开始了音乐创作与制作，担任大量的唱片、影视、戏剧、晚会的配乐工作。 那刘恋在乐队里呢，主要负责卡祖笛。他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那从中学开始呢，就接触 Bossa Nova 这个音乐形式了。那2009年开始呢，随着 Miss and Miss 演出，并且以优美独特的嗓音赢得了众多乐迷的喜爱。 所以我觉得这两位主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北京大学呢不是一个很死板的学校， 对，文化包容和自由， 没错。所以大家要是能考上北大，还是去考北大。好了，我们下面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男人们围在我身旁》，可能大家会有点好奇，你知道杜凯在自己的歌下方是怎么评论的吗？ 怎么评论的？ 他说，如果呢我不是作者，我会评论这首歌完成度还不错哟，只是创作上趋于保守，模仿痕迹比较重，但是作为具有一定女权意识的作品还是值得肯定的，女生表演有加分。 虽然好像听上去没有那么悦耳，但是确实非常的真诚和中肯， 真诚， 对不对？好了，那马上呢，让我们听众朋友来判断一下啊，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男人们围在我身旁》。 男人们围在我身旁，像星星绕着太阳，大宝宝我爱你们，可我一个都不要。男人们围在我身旁，为我与朋友转向，大宝宝我最爱看你们不知所措的模样。 什么会在你身旁，像星星绕着太阳。喇叭鲁巴， 我爱你们可我一个都不要。 那什么会在你身旁，为你晕头又转向。喇叭鲁巴， 我最爱看你们不知所措的模样。 爵士乐在大众的眼里呢，往往有不知所云的小资情调的成见，而 Mr. Miss 呢，总是能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将经典的音乐根源核心吸引力剥离出来，以类似民谣歌手的亲和形式，演绎着各种类型的爵士标准曲与原创作品。 是的，他们的作曲呢，可以说是直接继承美国二三十年代的 Great American Songbook 和百老汇音乐的传统。那以生活化、亲切、生动的歌词创作轻松自然的歌曲，特点是具有温暖、抚慰和幽默，那所以呢也被称为解忧爵士。 那解忧爵士的这个词很特别，哎，这是他们想出来的吗？ 其实刘恋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哈。他说呢，之前我们给别人介绍我们的风格是 Timpan Alley， 别人的回答总是你说什么 What are you doing？ 啊，对 What's this？ What are you saying？ 对不对？ 后来呢，在专辑宣传的时候呢，为了我们的这个音乐想一个更易沟通的风格标签呢，我们就提取了歌里的主要气氛，也是 Timpan Alley 时期呢音乐的一个主治功效啊，听起来像治病一样啊，解忧，把它和爵士结合在一起，大家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呢，就能联想到我们的气氛了。 对，现在大家都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对不对？ 是。 其实有的时候听听爵士乐真的可以放松心情。 OK 的，对。 对，那好，下面就给大家带来这首歌，叫做《秋别》，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一起来听听。 折断了的思念，像坏了的高跟鞋，怎么强求它两边同时心。 Mr. Miss 获奖之后呢，有关于这个男女人声爵士组合的采访报道和通告节目铺天盖地的就袭来了。作为晚期拖延症患者的他们呢，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去适应。之前带着一票粉丝每天满世界喊着 Mr. Miss 一夜爆红，也没有真的练过一夜爆红的时候，到底该用什么样的姿势去面对？ 什么样的姿势，这个道理深了哈。 对。 那在 Mr. Miss 一直以来存在的印象当中呢，除了他们专业性很强的音乐制作内容之外，那好像刘恋才是那个发言担当。在感言之前呢，刘恋也是拥抱了自己的搭档杜凯，然后激动的说不出话啊，感情深嘛。是他呢也是掩藏不住大声的笑，笑得非常灿烂，而且说出的也全都是关于对杜凯的感谢。哎，这两个人的关系就微妙了。 对，主要就是真的是我觉得一个组合男方可能会在这个方方面面吧在帮助着女方，对不对？那走下舞台的他们呢，心情稍微平复之后讲起话来呢倒是恢复了往常的腔调哈。真的是没有想到过有这样的一天，上去领奖的时候我都懵了，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感谢发掘我们的恩师和金曲奖的评审，也是感觉非常的幸福，这也是他们两个真正的内心的独白。 那好了，来看一下马上要给大家继续带来的这首歌呢，叫做晚期拖延症患者。 那也是希望大家在听歌的时候不要忘记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来发表一下你这一刻的听后感言哟。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初步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 攒了一礼拜的工作，可是你一拖再拖，领导急了，老板怒了，可你还在玩微博。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再次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对于这个现代人类医学难关，我们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手段，明日复明日，每天浪费时间，我只能断掉你 WiFi， 拔掉你网线， 扔掉你手机， 关掉朋友圈， 现在必须给我开始，今天要是干不完就不给你吃饭。 下礼拜就要考试了，课本还从没碰过， 明天见老师交个问，大不了今晚不睡了。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确切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攒了一个月了，没有干净衣服能穿了， 房间不是人类住的，双脚都没地方搁。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初步诊断 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月底了，房租还没交，水电费该罚款了， 不想做饭，不想洗澡，电视剧停不下了。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再次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这个现代人类医学难关，我们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手段，明日复明日，每天浪费时间，我只能断掉你 WiFi， 拔掉你我先 扔掉你手机， 关掉朋友圈， 现在必须跟我开始，今天要是干不完就不给你吃饭。 你又胖了，说要去健身房，可整天躺着，这顿不算下顿，再说不吃饱怎么减肥呢？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完全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 我还要交吗？ 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你问我我们谁呢？ 我们都是晚期拖延症患者。 有人问他们说呢，是什么事情让两个人决定成为一个组合，并且啊在这个未来的日子里一直和对方这样磨合下去。 对，其实不容易哈。所以杜凯回答是这样子，他说第一次听到刘恋唱歌的时候呢，就感觉我和他之间也许会有艺术上的互补效果，刚好后来呢有一系列的机遇促使我们两个继续合作到了现在。 那听到刘恋这个名字就想到一个绕口令哈，刘恋连连恋刘郎，有没有这种感觉？ 刘恋年年恋 刘娘。 对，好乖。 好了，说回到刘恋呢，他自己呢其实也说，我之前没有过搭档，只有过做音乐的英雄梦想。那杜凯呢是第一个出现的可选搭档，杜凯能够看到我身上我自己都没有发现的优点和缺点，他和我完全不一样，但又能够最大化我俩的优势，这就叫做一加一大于二。 对，而且我觉得这种默契真的很难找到。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非常的幸运。那这两个人在一起这个组合，我觉得算得上是最佳拍档了，对不对？ 没错。 那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刘恋写的。杜凯说，对于第一次写歌的刘恋来说呢，这个水平简直是惊为天人了。相信这句话对于刘恋来说也是极大的鼓励了。 好了，那马上为大家送上 Miss and Miss 这首作品 Funny Midnight Song。好，那 Mr. Miss 在 Blue Note Beijing 的演出呢，是他们心驰神往的殿堂。从 Blue Note Beijing 成立的第一天，他们就在想哪天能够痛快地走上这个舞台。 嗯，杜凯想对大家说，我们经常会说一句音乐口号，就是你的生活胜过一切音乐艺术。我们的创作和表演非常拒绝形式大于内容，希望我们的作品能够传达出最真实与最直接的生活感受。 没错，所以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最后一首歌，它的价值主要在于其中来自信仰的真诚。这首歌叫做《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但愿呢每个人都可以学着这样的豁达乐观，就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吧。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的准呢？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哈，刘恋曾经说过一句话，